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延续的是我们上周四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关注的是我们教师朋友们他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还是再次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王老师啊。那我们当然在上周四呢是临近教师节的前一天，当时和大家去分享那个话题非常的应景，但并不代表说教师节过了之后我们就不再关注教师朋友们的这个健康的问题了。其实我们是希望这个话题作为一个比较有延续性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每一类的这个人群呢都有一些特定的关注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想继续把我们上一周啊没有讲完的教师朋友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我们的成因，还有就是预防的对策和大家去介绍完，也希望能够为我们广大的教师朋友们带来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健康意识上的提示，同时还有就是我们真正行动上的一个引导的这个作用。那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了啊，这个慢性代谢性疾病，还有呢就是这个干眼病，是我们教师朋友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职业特性所导致的疾病。那当然还有一些疾病也同样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职业特性所导致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继续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解读，好不好？王老师 好。那么我们还有几个需要探讨啊，就是教师常见的，比如说慢性咽炎啊，胃肠功能紊乱啊，这个颈椎病、椎间盘突出啊，什么下肢静脉曲张等等。这个慢性咽炎呢是非常广泛的啊存在的一个疾病，其实它也不是什么疾病，它就是一个职业病。它为什么呢？就是嗓子用的过度了啊。那么我也是教师啊，我也有这个慢性咽炎。 对 啊， 这真的是职业特性，比如说像老师、 嗯、 还有像我们这个职业都是有慢性咽炎，因为老要说话。 那么我们讲呢，这个慢性咽炎呢，那么它的症状就是嗓子干燥，声音沙哑，然后呢特别又容易诱发咳嗽。怎么预防呢？那么当然我们是从这个硬件软件两个方面来入手的啊。那么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那么我们讲课的时候啊，确确实实已经用不着以前那种啊，一个班40-50个人，就是靠嗓子来吼啊，你说话声音小了，那个学生听不清楚。但现在呢，就是可以有这个硬件设施的改善，就是可以提高这个啊麦克的质量啊，功放的质量，让那个声音更清晰，噪音更少。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学会用嗓子啊，学会发声，比如说那个唱歌的啊，怎么保持啊，什么气沉丹田呀，那个声带不要过度紧张啊。 当然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不像老师，像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虽然说不用像曾经很早的那种老师上课要扯着嗓子去喊着上课的那种方式，但是毕竟老师 说话 对要面对的这个学生的这个人群还是比较大的，应该叫更耗费嗓子，所以可能的确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嘛。 那个当然还有一些措施呢，就是我们讲的要多喝水啊，时不常的要润滑一下。 对， 然后呢还可以经常的用一些保健的药，什么含片呀，什么罗汉果呀、啊、 对对 这些中药呢，就是我觉得它 经过了啊什么几百年几千年这些历练，那么它还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得有这个意识，就是要注意，我们知道啊我们那个嗓子容易出问题啊，就有一个意识啊，说怎么来保护嗓子。就是说呢，你比如说啊，你不要成天的老是太激动，你老是扯着嗓子跟学生喊啊，这个东西呢就有问题了啊。所以要有这么意识来主动的来保护它。第四个教师这个人群里边的常见的一个疾病啊，慢性病是什么呢？就是胃肠功能紊乱。 嗯， 这个胃肠功能紊乱呀啊，就是讲这个也没有坏肚子啊，就是不是吃的问题，不是感染的问题，就是一个神经调节的问题，原因不明的腹胀腹泻腹痛。它的成因是什么？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精神， 它和精神压力大 啊 和生活不规律和加班熬夜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啊。因为这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些现象呢，又都是我们老师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压力大呀，这个生活不规律呀，加班熬夜呀，等等等等。那么过去呢，我们从医学的角度讲呢，提出来了很多的措施啊，就有这个生活规律呀，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呀，按时吃饭呀，什么少吃刺激性的饮食啊， 对， 什么那个辣呀、冷啊、酒精饮料啊，啊，细嚼慢咽呀，减轻胃肠负担啊，摄入一些容易吸收的啊， 对， 这些营养物质等等啊， 养胃的食物嘛， 对， 老说 这个医学界呢给出来的建议呢就是这些东西。 嗯， 其实呢，我觉得啊，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环节呢，它被遗忘了， 忽视了， 忽视了， 嗯 啊，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体育锻炼。 哎，不能忘了我们的这个老本行 了。对，它不是我们这个。啊，牵强附会的把它牵进来，它不是的，它确确实实是啊，这个改善胃肠功能紊乱的最有效的一种措施，就是积极的参加体育活动。 嗯， 它为什么这个体育活动可以这个治疗预防啊缓解胃肠功能紊乱呢？当然不是说你那个肚子疼的时候去跑啊，但你经常锻炼呢，它就不容易犯这个。胃肠功能紊乱啊， 对， 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其实呢，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现代社会啊，什么是最好的缓解这个精神疾病啊？就是体育锻炼啊。体育锻炼呢，我们以前讲过了，它就是它可以转移精神压力，它可以那个调节负面情绪啊。它可以产生很多的让人体快乐的啊，这些我们讲的激素，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内啡肽， 对， 啊，什么就像这个一些神经递质、五羟色胺这些，哎，你通过锻炼了，它都会提高， 对， 你这个精神压力减少了啊，心情愉快了，你那个啊，我们讲的，胃肠功能紊乱呢，它自然就不会发病了啊。那么我们过去也经常讲呢，你那个啊，鸟语花香啊，回归自然呐、啊，又有一些身体的刺激啊，啊，有一些那个神经内分泌的啊，这种变化呀，你当然你情绪好了啊，那你这个东西就不出现了啊。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不是我们说强加上来的，我们不能是说哎只去养啊，而是说呢。要去刺激，要去练。 对、 啊， 说白了，其实是把我们的这种精神压力给它释放出去。 释放出去啊，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它还有一些呢。你那个练了，消耗多了，它胃肠功能也改善呀。为什么呢？它消耗多了，它会饥饿， 对， 需求量会增加，它的吸收就会改善。 更容易吸收了， 更容易，就是它需求增加了嘛，它这种啊吸收啊消化的这种功能就被调动了，激活了。那么当然呢，它这个啊胃肠功能紊乱的 这种现象啊，它就自然而然消失了。 对 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是从那个啊怎么养去来讲这个问题啊，要讲锻炼，要讲刺激，要讲改变需求啊，那么讲这个怎么缓解精神压力啊，我觉得千万千万不要忘掉啊，这个锻炼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教师常见的这个一些疾病里边呢，第五项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颈椎病。颈椎病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有过外伤，当然教师不是，外伤不是主要原因啊，就是这个不良姿势，长期伏案啊，那么肌肉紧张，代谢障碍啊，肌肉出现这个退行变性以后啊，就是引起的一系列的退行性改变啊。大家知道呢，首要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椎间的压力改变，然后因为肌肉支撑不住了， 嗯， 它就有一些适应性变化啊，有的时候呢就会有那个骨刺形成了啊，或者是那个骨质增生了，它把那个椎弓根，我们讲动脉出来的那个孔越来越小了，那么它压迫动脉了啊，就出现颈椎病，什么头晕呀，那有的你比如说啊，我们讲到这个风行了，大家看看啊，那么有最多见最常见的风行呢，就是讲啊那个大概有那么五类啊，有颈型的啊，神经根型的啊，就是有那个压迫动脉的，有压迫神经的啊，还有脊髓型的啊，你比如说椎体啊增厚了啊，那个增生了，它那个骨质刺激到中枢去了啊，脊髓型的，什么交感神经型的啊，椎动脉型等等啊，当然有些呢还会压食管压迫型啊，什么后动脉钙化呀，混合型等等，但是起因是什么东西呢？起因都是你这个我们讲的它的结构改变了，因为肌肉退化， 对， 它把它拉不住了， 就是之前我们说过的嘛，在上一次节目当中说的，我们这个力量不足，肌肉已经没有力了， 萎缩了， 对， 变形了， 对， 然后呢 我们又长期保持某一种姿势， 压力增加到某个局部了， 对对， 那就出现一些啊适应，早期是适应性变化，那么严重了就成了一种破坏啊，就压迫血管，压迫神经根啊，由此导致的啊我们颈椎病的出现。那怎么办呢？那个其实最重要的啊，我们讲的啊就是要有这个预防性的功能锻炼。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养成这个对颈部周围肌肉力量的锻炼啊。当然锻炼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颈部周围力量的平衡。 对， 你不能光练后边或者是光练前面啊，那么它都会导致这个力量失衡，都会改变啊这个颈椎间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说它锻炼呢就是稳定性提高，维持合理的力线啊，就是维持合理的这个颈弯，带来的直接变化就是减少增生，减少颈椎间盘突出的可能， 嗯 啊，维持了正常的结构，减少了对神经啊对动脉的这种压迫， 对 啊，那么这是第一条啊，就是颈部周围的力量锻炼一定要做， 嗯， 然后呢还要记住了这个啊四面八方的力量要平衡，我们过去固定一个那个电线杆啊，如果四面八方呢这个拉着这个钢丝都比较发达，当然这个电线杆就非常稳定，比如说一个树啊，它的根系非常发达，那当然这个树就比较稳定啊，是实际上是个同样的道理。第二呢就是我们讲的除了锻炼以外呢要适当的进行伸展练习， 对， 及时的放松肌肉，缓解痉挛，要防止颈部肌肉的萎缩。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讲那个你老是伸着脖子，那当然呢这个肌肉就会张力增加，就会代谢循环差啊，就会出现这个退行性的变性啊。有些人一说那个颈部肌肉萎缩的非常的厉害，那个头已经支撑不住了，那当然呢你患那个啊颈椎病的可能性呢就是大幅度的增加了。一定要说累了就要去 做做力量，做做伸展， 对 啊，这是最基本的。第三呢，就是要避免那个过劳。怎么避免过劳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维持某一种姿势啊，比如说看电脑啊、写字、看书啊，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呢，要起来活动活动啊，特别注重颈椎的活动啊，促进代谢，促进循环，防止啊这个肌肉的退化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四呢，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避免风寒啊，注意保暖。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啊因素。我们有些人的颈椎为什么敏感呢？就是它的功能退化很厉害了，再加一些额外的辅助的啊这些因素，那么它就非常敏感。比如说颈椎已经很差了，肌肉很差了，结果你又啊长时间坐，然后又吹空调，那么我们讲的冷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小血管收缩， 嗯， 让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和啊营养代谢啊就更差啊。那么当然呢，一吹空调，它特别是在夏天，哎，就出症状了啊。 对。 那么颈部肌肉疼啊，什么落枕啊。啊，这些现象 就都来了啊！ 对，先是有了那个啊潜在的一些 对、 危险因素了。 对， 就我觉得你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这个颈部肌肉锻炼的习惯， 嗯 啊，你没有颈部肌肉拉伸的习惯，或者也不会做拉伸，那么再加上风寒啊，那就是额外的一个啊负面因素了。所以呢，就是经常的坐一坐了，要那个抬抬头，看看天。啊，看看左，看看右啊。 嗯。 那么我们讲那个做做扩胸啊，耸肩呐、啊，啊，就是放松肌肉，改善循环，啊，这些事儿要做。第五呢，当然对于自我保健来说呢，你要做一点那个自我按摩啊，什么现在的什么筋膜枪啊，打一打呀，啊，手捏一捏啊，或者是啊，请人来帮你捏两下呀，做做颈部的按摩呀，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严重的时候呢，还可以啊，口服一些啊，就是止痛的药物啊，做做理疗。这个做理疗呢，当然很有用了啊。那么就是它就是可以改善循环，减轻症状啊，就是做一些热敷啊。理疗有多种方法啊， 嗯、 你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个，超短呀，超声波呀。啊，什么红外线啊，都是有作用的啊。但是更重要的啊，我这个地方呢还想强调一下呢，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那个主动的维持颈部肌肉力量稳定性的一种理念啊和概念，不是说那个去靠理疗啊来缓解症状。为什么呢？这个理疗我们知道啊，我们讲的这个。声光电磁冷热啊，什么手法，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它只是解决了一个症状问题，但它并不可能维持或者是提高局部的这个功能，它做这些事儿呢，它是没有贡献的。所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呢，你那个要学会啊一些颈部的保健操。那么这个操呢，它是根据这个我们讲的本体感受神经肌肉异化牵伸术的这个原理啊，就是我们讲拼 F 原理。 嗯。 那么它既可以增加肌肉力量，又可以非常及时的缓解肌肉痉挛。根据这个原理，还根据什么原理呢？就是肌肉激活的原理，编了这么一套颈部的保健操。 嗯、 我先。教大家四套最简单的啊，第一套操呢，拼 F 原理，那个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呢？要想放松这个肌肉啊，就要先激活它的一个放松反射， 嗯 啊，就是腱缩反射。因为我们讲肌缩腱缩，就是肌缩呢，它是产生一个反射性的缩短的刺激， 嗯， 腱缩被激活呢，它产生一个放松的反射。怎么可以放松呢？比如说要缓解颈前肌群的紧张的时候， 嗯， 首先呢要让颈部前端的肌肉受力， 嗯， 用力收下颌，比如说我们用手顶着下颌啊，用力收下颌， 反作用力啊， 反作用力， 大概多长时间呢？一定要六秒钟以上、 哦、 记住了啊，六秒以上呢是激活腱缩反射的一个机制， 嗯， 六秒以上，然后啊呼气放松，向相反的方向推，那么就可以把颈部前倾的肌肉、 哦、 啊拉到最大的范围， 对，先给他一个反作用力顶着他， 顶着他 之后六秒 顶六秒， 对， 然后放松， 渐渐的抬起头、 啊、向后顶啊， 嗯，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非常及时的放松这个前倾肌肉的痉挛， 嗯， 两个作用，顶的时候呢可以发展力量啊，放松牵拉呢 起到拉伸的作用吗？ 缓解肌肉痉挛的作用，拉伸的作用非常好， 嗯， 同样的道理呢，你比如说你要拉这个左侧的肌肉、 嗯、 啊怎么办呢， 也是先给 左 侧的一个对抗的力 符合啊，给对抗的力啊，你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啊，持续用力六秒，然后放松肌肉以后向右侧推 啊， 它就可以非常好的把左侧的肌肉放松， 嗯， 那么再讲啊，最简单的就是四套啊，那么左 前后左右， 先拉右侧的，要拉右侧的肌肉让它放松怎么办呢，右侧用劲儿， 嗯， 顶着它啊，你比如一二三四五六， 嗯 啊，然后呼气和放松向左侧推啊，就把这个 右侧 肌肉 对 放松了，但这个里边呢要注意一个环节啊，最好呢你要把这个对侧的手啊要支撑在这个地方， 嗯， 就是防止那个把那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椎体上， 哦， 就是主要是要把肌肉拉长，你推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孟莹你推我，我这个手实际上呢就是它不会有个突然的折叠， 哦， 而是把肌肉拉长了，就是不要完全是这个颈部的一个侧向的折叠， 对 啊，这个保护很重要，一定要把另外一只手搭在这儿，让它那个过渡的时候呢圆滑一点啊，或者是更多的把力量施加在肌肉上而不是在关节上、 嗯、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和大家分享教师的常见身体问题该如何通过运动锻炼以及调整生活方式来解决。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王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灿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共产生两枚金牌，分别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比赛双方各六人出场，共进行三局，每局20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加时赛仍平局将通过射门决出胜负。2022与我一起为拼搏和梦想呐喊吧，还有也请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 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谈一谈教师常见的身体问题，我们该如何通过运动锻炼以及调整日常生活方式的形式来解决。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刚才在节目上半段临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王老师和大家介绍了一套颈部保健操，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介绍吧。 当然最后一节操呢就是颈后肌群的前伸啊，也是一样的，两个手抱着头使劲的向后用力，1、2、3、4、5、6，呼气放松，记住了啊，一定是向前上方 对 拉脑袋， 嗯， 不要向下压 啊、 哦、向下压呢就错了， 嗯， 为什么向下压同样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某一个颈椎的受力太大了，但这个确实是要有一定的技巧啊，因为我们知道的，你如果是用力的拉颈椎有的时候会出问题的， 嗯， 所以呢扳着那个后脑勺上向前上方45度来拉，那么就是把所有的力量呢不是集中在关节上，而是集中在肌肉上，它就有非常好的啊这个缓解肌肉痉挛的作用，有维持肌肉力量的作用啊。我们刚才讲了那个利用 PNF 反射，就是本体感受的一个反射功能，利用肌肉激活的功能，这个对颈部的保健来说啊是非常非常好的技术， 嗯， 而且确确实实呢在我们这个推广啊研究的过程中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数据和非常好的反馈。当然我希望呢我们的老师能够学会啊、 嗯、 那么每天做一做， 对、 肯定是有好处的。 是的，那当然它其实也并不占用我们太多的时间嘛啊，依然是在我们的一些工作的间隙就可以来进行这样的练习，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随时随地都可以。 是的，那刚才听王老师和大家谈到了啊、嗯、这个颈椎病对于我们老师们来说也是一个日常的常见的问题、 嗯、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同样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教师的这个工作职业特点所导致的问题啊、 嗯、对，下面呢我们讲这个教师职业病里边的啊第六种情况呢、 嗯、 就是椎间盘突出。我们先讲讲什么是椎间盘吧啊。这个两个椎体间它怎么连接起来的呢，就是有一个纤维软骨环啊，中间呢是一个叫髓核啊，就是它有一定的粘度啊，可以有一定范围流动的啊，这么一种结构把我们椎体连起来了。 嗯， 正常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椎体啊它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椎间盘第一是它固定了两个椎体间的联系，第二呢它可以缓冲压力啊，就是这么一跳啊落地啊，它每个椎间盘啊都有一定的弹性，当然还加上我们的那个全身的和缓冲系统，你比如说脚踝呀膝关节呀啊，什么腰弯底弯呀也都有一定的缓冲活动，但是这个椎体的这个缓冲活动啊对于缓冲振动保护大脑啊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大家讲的所谓椎间盘突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它是那个首先讲这个纤维软骨环蜕变了， 嗯 啊，就是说它哪个地方薄弱了啊，再加上一些什么诱发因素啊，你比如说什么外伤啊，什么那个突然的这种转动啊， 嗯， 或者是过大的这个负重啊，你有薄弱环节以后呢它可能就把这个软骨环给挤破了， 嗯， 中间的那个东西叫髓核，它是软的，它是可以流动的， 对， 如果噗鼓起来了还没有破，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椎间盘膨出，那么压力太大什么各种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噗挤出去了，这个髓核出了这个纤维软骨环了就叫椎间盘 突出。 突出 了 啊，两种情况，一个叫突出啊，一个叫 膨出。 膨出， 嗯， 椎间盘呢当然我们有颈间盘 有那个胸间盘、 嗯、 还有椎间盘啊。那么刚才我们颈椎病里边呢，实际上呢我们讲那个颈椎间盘突出仍然呢也是啊影响颈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教师里边呢最常见的呢还是在这个四五腰椎， 嗯， 就是负担最重的那个地方，就容易出这个啊椎间盘的膨出和突出。 对 啊，它突出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要么压迫血管，要么压迫神经，就出现相应的症状啊， 就疼嘛，就特别明显的、 麻呀、疼啊， 对， 肌肉萎缩呀，这个活动不便呀，持续疼痛， 对， 它一直压迫着，所以呢，有些人那个走路就一瘸一拐的，一走一晃的，那大家看，那个椎间盘突出呢，当然急性期呢就更严重， 是的 啊，但是也很奇怪的就是。有些人呢有椎间盘突出了，但是他没有症状， 他没有碰到神经吗？ 碰到神经，没有压迫血管。 对， 他有的时候呢，他倒没什么症状，就绝大多数呢这种情况还是少见。 是的， 啊、压迫神经了，压迫血管了。 对， 那他就出，相应的症状。 嗯， 刚才讲了什么叫膨出呢？就是他鼓起来了，他没破。 嗯， 啊，这个纤维软骨盘还是完整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做一些。牵引啊，推拿呀，啊，悬吊啊，哎，这个髓核是有可能纳环的， 就让它再回去， 可以回去啊，膨出，就是这个呢要在指导下，你比如说，哎，它如果回去了，你比如说我们牵引啊，手法治疗啊，这个牵拉呀，这个悬吊啊，它回去了，如果我们再有一些很好的这个保健的措施和锻炼的习惯。它是相对可以稳定的， 嗯， 这个做功能锻炼的效果呢就非常的好。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你如果是膨出阶段，你除了那个说，一般讲啊，大家应该知道的，就是在这个椎间盘犯病啊或者急性期，这个膨出也好，突出，那个在最早期是不能做牵引的，为什么呢？那个因为肌肉痉挛非常的疼，你做牵引呢那个效果非常不好，而且呢疼痛非常剧烈。什么时候做呢？就是急性期过了啊，没有太多明显症状的时候呢，可以做手法治疗啊，做牵引，症状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啊，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来做这些事儿。那么一个自己觉得可以接受，就是耐受性提高了，那效治疗的效果呢也好了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但是那个对于椎间盘突出，这个纤维软骨盘是致密结缔组织，噗把一个软组织啊有一定那个流动性的啊这个物质挤出去了，那还想让它回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嗯， 如果非常明确诊断，就我们在那个 CT 上一看，你啪挤出去了啊，压迫神经了，是通过什么手法啊，什么牵引啊，说让他回去几乎没有可能啊。如果明确诊断了你是一个椎间盘突出，你要做什么呢？啊，当然手术治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微创手术呢可能就是最好的选择了。那不是什么情况呢都要说选择的就是什么啊，这种那个无创的被动的这种康复，那有的时候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那么刚才那个成因呢，实际上我们也讲了一下啊，我们看呢，主要是纤维软骨退化了，椎间盘脊柱的这个运动和负荷啊太大啊，当然还有就是年龄因素啊，这个退化啊。含水量下降啊，弹性缺失啊，啊，那是那纤维软骨盘那个出现裂隙啊，啊，突出去了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劳损和外力的作用，那么鼓出去了，或者是突出去了啊，就破了，挤出去了，压迫神经产生症状。那么当然还有就是那个职业病啊。就是反复的弯腰啊扭转呀 啊引起椎间盘的损伤。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发育的异常，就是那个 我们讲的腰椎底化啊，就是你那个腰椎少了一个，实际上你的灵活性就下降了，那么当然那个局部的压力就增加了。说骶椎腰化，这骶椎呢本来是五块骨头，一块没有长上啊，腰椎变成六块了啊，这些情况啊，什么关节突不对称啊，啊就是一些先天情况，也可能是啊椎间盘突出的诱因，这是它的最主要的成因啊。但是成因里边呢，我今天还要给大家一个相对新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椎体间的肌肉啊， 对， 核心区的肌肉不发达， 对， 导致的啊这个椎体的稳定性差，力线改变啊，导致椎体的啊之间的这个压力不平衡，它或者集中在前集中在后都不行， 嗯 啊，随和呢就会从那个最薄弱的环节挤出去，形成所谓的椎间盘突出。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人民教师，这个职业就是我们经常那个站着讲，然后呢啊四十五分钟啊啊教室里边总转转，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腰椎的负担呢是非常重的啊。所以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核心区的周围的力量啊要加强，那是一个内在的固有的啊是一种保护， 对，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啊。 对，就是你外面的这些做的再多，都不如自己内在的我这个肌肉力量强的话， 那我保护 起的这个作用是最大的嘛。 对，实际上呢，说这个核心区啊，它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腰部的肌肉，就是我们讲背部的肌肉啊， 嗯、 就是这个背后的这个肌肉啊，我们讲简单一点。腹部的肌肉， 嗯， 啊，还有腹部两侧的肌肉啊，就是我们讲的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核心区要非常的紧凑，啊，它才保持它的压力。还包括什么肌肉呢？包括膈肌， 嗯， 它构成了一个整体，让我们这个腰部就核心区呢就非常稳定，它就不容易出这些事情。腰部、背部，啊，背部的啊，腹部。啊，就是我们讲的腹直肌，啊，腹斜肌， 嗯， 啊，然后呢还有膈肌，还有盆底肌肉啊，盆底肌肉太松，实际上这个压力就不够，实际上呢，它这个核心区的稳定性呢也是很差的啊。那这些肌肉怎么练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啊，刚才提到过的什么侧桥呀、腹桥啊、背 桥啊。臀 桥啊啊，就是铜桥呀，然后呢还有跑跑跳跳， 嗯， 啊，你比如说什么跳绳啊、踢毽子、打球啊，那么它对于这个增强盆底肌肉、膈肌力量啊，那么整体的这个核心区呢就非常稳定了，你这些事儿呢就不来找你了啊，它自然而然的就可以避免了啊。当然那个我们为什么要讲运动呢，它是内在的一种固定，是内在的一个功能保持啊。那么当然你就远离这个椎间盘突出了，它犯病的几率啊，出现的几率可大幅度的下降。 对， 当然还有就是呢，我们强调锻炼呢，就是哎改善体魄，改善健康啊，控制体重，不要太肥胖。 嗯， 那么当然也是对椎间盘的一种啊一种 保护， 保护 了嘛。对， 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强调一下啊，就是我们讲的核心区的这个力量的练习啊， 嗯、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的， 而且要经常去做啊。 嗯、 第七呢，就是我们讲讲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啊。 是 啊，这个静脉曲张呢，确确实实也是教师的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 嗯、 那什么是静脉曲张？静脉最基本的结构呢，我们了解一下啊。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动脉啊，大家都知道。动脉呢，我们最简单的讲一下它的结构和功能啊。动脉是干什么呢？就是从心脏打出来的血啊，含氧多的血，它流到了 我们的全省的啊这个组织里边去啊，就提供了保证了我们的供血和供氧。那静脉又是什么结构呢？啊，就是所有的血液啊通过了这个啊氧的交换以后啊，那么这些血呢就是氧气含量少了，那么它又要回流到心脏去啊，然后再去携带氧气。我们血液怎么回流的呢？实际上呢这个要说起来了啊，有这么几个，一个就是心脏的推动力，一个是腹腔胸腔的那种负压，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静脉的结构，也是重要的血液回流的啊一种结构。动脉呢就是比较粗光滑啊，没有障碍。但静脉呢它有一个特殊结构呢，就是它有个静脉窦或者静脉瓣啊，它是那个像个兜子似的，它只能往一个方向流，它不能反着流。 嗯， 所以就保证了我们的血液从这个啊我们肢体的所有的这个末端呢又回流到心脏去的啊一种结构。说什么是静脉曲张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让我们这个静脉瓣这个瓣膜呢闭锁不全了，它不能回流了，让这个血液淤积在这个地方了啊，那么就是所谓的静脉曲张。就是你一看静脉曲张，那个腿上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那个血管啊聚集在一块儿，没人见过吧？ 对、 啊、 对，特别明显啊， 非常明显， 青筋特别明显。 那个就是表浅的静脉啊。 对， 实际上静脉瓣它结构坏了，血液堵在这个地方了啊，压力增高了，回不去了啊，这个就是啊静脉曲张的原因。哪些人多见呢？当然最主要的就是。长期站立久坐的， 对， 然后那个妊娠， 嗯、 啊，怀孕了，她一个胎儿在压着， 对， 她回不去了， 是的， 啊，也容易导致静脉。还有就是肝硬化，就是肝脏的这个血流回不去了， 嗯， 啊，那么只要导致静脉压力增高的，都是啊静脉曲张的诱因啊。 嗯， 那么主要诱发因素呢，刚才是原理啊，诱发因素就是长期站立啊，久坐呀，肥胖啊，当然也包括一些重体力劳动啊，就是腹压增高啊，这个下腔静脉回流障碍呢一直反射到啊我们肢体末梢的这个静脉回流障碍。 嗯， 它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说轻度的没什么症状，有些人他也不疼也不痒啊，没什么感觉。严重的时候呢他就有那个肢体沉重啊、 哦、 容易疲劳啊， 对， 导致肌肉痉挛呢。还有些人呢就说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变化了，就是皮肤的颜色改变了。为什么呢、 嗯、 那个发黑啊发紫啊脱屑呀 啊色素沉着呀 啊包括硬结甚至溃疡出现。 哦， 而且有些人呢还有剧烈的疼痛还伴有啊，这是那个一种危害啊。另外一种更严重的危害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深静脉的血栓形成。这个呢实际上呢有静脉曲张以后啊，就是它比较严重呢，你要去做一个测评啊，它不是浅静脉的问题，这个深静脉血栓就比较严重了。那么我们关注什么呢？我们关注的呢是就是怎么能预防它， 对， 不要出现这些情况、 嗯、 啊。那我们讲呢最主要的是要改变生活方式，从小养成锻炼的习惯啊，就是让血流回流的比较顺畅， 对， 要避免久坐久站啊， 就是我们老师的一些职业特性当中、尽量的给他进行一些改变， 要有一些变化。这里边呢很重要的一点呢，第一个啊就是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就是个很好的保健的措施、 嗯、 第二个呢就是要经常的变换体位，就是要站站坐坐走走躺躺啊，不要老是站着啊，就是要经常变换体位，那么对于静脉来说啊它的这个压力就会减轻， 得到缓解， 哎，得到缓解。那么躺下以后呢要做做什么高抬腿啊，做做什么那个临床医学上的一些方法呢， 也可以借鉴啊。临床上有一种说法叫踝蹦，什么叫踝蹦呢？你说做完手术了，让你经常的这个勾脚尖啊。为什么勾脚尖呢？就是挤压血液回流， 对， 减少这个血液不流了不动的这个情况，那么就是促进血液啊回流的一些情况。那么当然临床做这踝蹦干什么呢？减少术后的啊这个血栓形成。 对， 其实呢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可以做成啊一种这个平时的一个锻炼的方法。 对、 啊、 就坐在那儿没事的时候嘛，老师们 勾脚尖嘛， 对， 勾 脚 尖 绷脚尖、 啊、对，主要是勾脚尖啊，就是那个胫骨前肌紧张。另外一个呢，为什么要锻炼呢？那个肥胖啊是导致这个啊前静脉曲张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你不要太胖啊，那个血液回流的压力就小一些，那么得静脉曲张的可能性呢又要小了一些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保健的这个手段啊，有静脉曲张了，那么就有一些那个弹力袜， 嗯，对 啊，弹力带，什么、这个充气治疗的仪器，那有的是专门讲那个预防静脉曲张的袜子啊， 对， 就是它实际上呢是从底到上面它的压力是有梯度的，越到底下呢压力重了一点，到上面呢压力轻了一点，那么就是它更有利于啊这个血液的回流。这些呢都是我们啊教师自我保健的方法啊。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那个出了一些状况，你比如说青紫呀、瘙痒啊、这个溃烂呐、啊，那你要少去刺激它， 嗯， 少去抓，少去挠，然后呢，哎，用一些那个消炎的药物啊，用一些护肤的保健品，当然呢也比较严重了，没有其他选择，一定要去做手术， 对 啊，就把这一节变性的，说那个瓣膜啊退化了的，严重血液淤积的，把这些静脉拿掉。我看过这手术嘛，上面开一孔，底下开一孔，把那个有症状特别疼的地方，抽掉。 嗯， 它抽掉其实对我们循环没有什么影响， 嗯、 为什么？它可以形成一些侧支循环， 对， 血液从其他的地方还可以流回去。 嗯 啊，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我们教师的啊一些常见职业病的保健啊和对策 预防的措施。 哎，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王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并且呢，也是像我们一直强调的啊，对于我们的教师朋友来说呢，也是希望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帮助他们提升自己健康状态的这个作用。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教师朋友能够从我们这两期节目当中啊得到一些收益。依然呢，也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先在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的一些习惯、一些生活方式进行一些调整，同时呢，也要去积极的这个参与运动锻炼。这个不仅仅是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健康，更是给您所带的这些学生做出一个良好的榜样。 一点一滴的改变啊， 是的， 非常重要。 那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谢谢。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 我曾经有幸参加过两届冬季奥运会，分别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因为那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有期待，有忐忑，有兴奋，有压力。当然，更重要的也是在温哥华冬奥会上，我取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奖牌。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钻研体育，